加盖， 一得一比二得 坦坦娘出来。那没 你是干嘛的？ 我在背化学元素周期表。 那我在干嘛呢？ 你背的是乘法表吗？ 啊，是的。 啊， 我们俩是要比赛吗？ 啊，不不不不， 看谁背的好吗？ 要是背乘法表的话，你肯定背不过我。嗯，因为九九乘法表我已经学了很多很多年了。 这个表就是我来制作的。 什么？你来制作的？ 你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这是什么？ 兔子耳朵。 对。 然后呢？ 一一得一的意思。 你是说你的耳朵就是九九乘法表咯？ 对，我有几个耳朵。 你有两个耳朵。 对，左边有几个？ 一个。 一共有几个？ 两个。 就叫一二得二。 那我想问问你，二二得四在哪儿啊？ 张嘴。 啊，四颗牙齿，好吧。 是的， 上面两颗，下面两颗。那二三得六呢？ 二三得六，哈哈哈。 哎， 哈哈哈，我也没想出来。 哎，我还是继续背我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吧。青海绿皮蹦的， 跟眼镜似的。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史蒂夫·梅茨格和汉斯·威廉，是由范小星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新疆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恐龙幼儿园爱心卡片。这一天，在恐龙幼儿园里，老师准备带着小恐龙们做一些爱心卡片，送给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兄弟姐妹，还有他们的临时妈妈们，当然还有好朋友们。迪老师问布兰登：嘿，布兰登，你想不想做一张爱心卡片呢？这时候布兰登正趴在地上忙着搭积木呢。 我正在忙着搭大别墅呢，过一会儿再做。 迪老师又朝别的小恐龙走过去，他们正坐在桌子前面，正在制作爱心卡片。迪老师热情地问：那么哪位小朋友需要帮忙呢？ 丹尼尔说： 哦，迪老师，请帮我在卡片上写上亲爱的妈妈，祝您快乐，我爱您。 好的，丹尼尔。迪老师答应着，他拿起笔，刚刚开始写，就听到塔拉对特雷西说： 嘿，你离我太近了，胳膊肘都碰到我的卡片了。 特雷西在旁边大声说： 你胡说，根本就没有碰到。 迪老师抬起头，看到特雷西一脸委屈，于是他放下笔对丹尼尔说：哦，你先等会儿，我马上回来帮你写。迪老师朝塔拉和特雷西旁边走过去，迪老师把特雷西的椅子从塔拉身边拉开一点，刚要回去接着帮丹尼尔写，又听到旁边的乔舒亚说： 哦，迪老师，我的剪刀坏了。 迪老师从手工架子上取下了一把新剪刀，刚递给乔舒亚，就听到丹尼尔又在喊： 迪老师，迪老师，你还没帮我写完卡片呢。 对不起，我这就回来帮你写，刚才我帮着乔舒亚找剪刀去了。迪老师刚刚帮丹尼尔写好卡片，又听到有人在喊，原来是正在玩积木的布兰登。 我饿了。 迪老师扭过头来对他说：现在还没到加餐时间呢。哦，不过很快就到了。嘿，布兰登，你现在想不想做爱心卡片呢？布兰登回答： 等一会儿再做，我要先把大别墅搭完。 迪老师点点头，又听到特雷西大声问： 迪老师，迪老师，妈妈怎么写？ 迪老师对特雷西说，你先把这个词说出来，想一想平时你看到的那些图画书上是怎么写的。 特雷西小声地说，好像旁边是个女字旁。 迪老师还没来得及回答，又听到艾布的小声嘀咕， 我的卡片太小了，别人的卡片都那么大。 哎，迪老师问，真的吗，艾伯特？艾伯特举起他的那颗小小的红心。 是的，我的卡片太小了，我想要一张大大的红心卡片，送给平时看我的临时妈妈。 迪老师拿起一张大红纸，拿起了剪刀。啊，好吧，我现在帮你剪一个。他剪出了一颗大大的红心，刚剪好就听到丹尼尔说， 迪老师，请您帮我写卡片。 我刚才不是已经帮你写好了吗？迪老师回头看看丹尼尔， 那是给妈妈写的卡片，现在请你帮我写给爸爸的卡片。 啊，好吧好吧，丹尼尔，我这就来好吗？马上就过来。迪老师剪完了爱心，然后他还没走到丹尼尔身边，又听到乔舒雅说， 黑他了，你把闪光粉撒到我的卡片上了。 他俩赶紧解释， 哦，都怪我不小心，可我不是故意的。 乔舒雅很生气， 不，你就是故意的。 迪老师走到他俩和乔舒雅身边，想要帮他们和好，可是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听到特雷西又喊了起来， 迪老师，你还没告诉我女字旁后面是什么呀。 然后丹尼尔也紧跟着说， 我也等着您帮我写卡片呢。 迪老师坐下来皱了皱眉头，没办法地摊开双手对孩子们说，请大家耐心一点，我可没有三头六臂呀，我先帮塔拉和乔舒雅和好，然后帮特雷西，接着帮丹尼尔，好吗？然后他抬头看看墙上的钟，又宣布，很快咱们就该收拾桌子了，接下来是加餐时间，所以请大家快点把爱心卡片做完。 可就在这个时候，布兰登突然跳起来大声说， 哎呦，不好，我的卡片还没做呢，我可是要给我妈妈做一张。 说完，布兰登放下积木，冲到了手工桌子前面，一屁股坐下来。他又大声喊道， 迪老师，迪老师，我现在需要水彩笔、剪刀、胶水、闪光粉、丝带、铅笔、蜡笔，还有再来一颗世界上最大最大的红心。 艾伯特站在旁边，看着迪老师手忙脚乱地去帮助他拉、乔舒雅、特雷西和丹尼尔做卡片。当迪老师去帮助布兰登的时候，他就悄悄地把其他的小朋友都叫到了游戏角，小声对大家说， 嘿，伙伴们，我们不能只顾着让迪老师帮助我们，给自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好朋友们做爱心卡片，我想我们应该也给他做一张爱心卡片。 乔舒雅点点头， 你说的对。 塔拉说，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动手做吧。 丹尼尔说， 我还要来编一首歌。 几个小朋友的动作又轻又快，大家一起来做，一眨眼儿就为迪老师做好了一张漂亮的爱心卡片。当迪老师帮布兰登做完卡片，对大家说，现在大家该收拾好桌子准备加餐了。突然艾伯特说， 不，迪老师，加餐时间还没到呢。 为什么？特雷西抢着回答。 因为我们有件礼物要送给您。 啊，真的吗？塔拉把卡片送到了迪老师手上。 对，在这儿呢。 乔舒雅说， 这是我们大家送给您的爱心卡片，上面有每个小朋友最最最喜欢的颜色。 啊，迪老师开心极了。哇，多漂亮的卡片呀，我好喜欢。卡片上有一道美丽的彩虹，好多不同颜色的心，撒了美丽的闪光粉，还画了一只蝴蝶。特里西接着说， 现在是献歌时间。 于是小朋友们一起用友谊地久天长的曲调唱起了丹尼尔新编的歌。 亲爱的迪老师，老师，我们的好老师，这张卡片那最美丽，我们把它送给你。我们好想告诉您，我们有多爱您。 对对对，我们心中最爱的、最爱的迪老师。 迪老师手里拿着那张卡片，激动地说：“哦，谢谢小朋友们，这张卡片实在是太珍贵了。” 这个时候，迪老师突然发现有个小朋友不见了，他数了数，然后着急地问：“ 哎，布兰登去哪儿了？”从他的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是布兰登。他从加餐桌子那边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大块心形的饼干。 我在这儿呢，迪老师，祝你永远快乐。 哇，这个礼物可真棒。大家都笑了，笑得那么开心。当然，迪老师笑得最开心了。 我要开始工作啦，请你从我的录音间里出去。 那好吧。 小朋友，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三只兔子的故事。 看看，开着那么多灯干什么？不错，这样就很环保啦。 哎呀，录了这么多的故事，休息一下。打开门，到阳台上去走走。卡尔多，不准进我的录音间啊！我刚录了一半。 哦，录了一半，效率也挺高的嘛。这次分享了什么好故事啊？ 哎呀，讲了三只兔子的故事，讲了四只猫的故事，讲了五只狗的故事，还讲了六只小猪的故事。怎么样？不错吧？ 我很期待。 好啦，我现在下楼去溜达溜达。你千万不要动我的录音间哦。 那我不会动你的东西了，放心吧。 好的，一会儿见，拜拜。 大白天的不开灯，这是对的。还有，家里的这个电视机，这个插销应该把它给拔掉，要不然浪费电。走，还有电风扇，走，还有这根是什么线？哎，管它呢，走走。 卡尔多，我回来了。好了，现在我要继续去录音了。你就到楼下去玩吧。 哦，太好了。 我的电脑为什么黑了？ 我的录音机为什么也黑了？ 我前面录的故事怎么也没了？ 唐耳朵， 怎么啦？ 啊！谁把我录音间的电源给拔了？我跟他没完！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呱呱的奶奶对呱呱的爸爸说：哎呀，咱们家呱呱都3岁了啊，已经都懂事儿了啊，你别动不动的就揍他，听着没有？爸爸一脸虔诚的辩解说：哎呀，我就没有揍过他。奶奶说：嗯，还说没揍过，那孩子都跟我说了，跟我学一下，你听听他这么跟我说的。 奶奶，你拍蚊子的声音和我爸爸揍我屁股的声音一样响。 有一次，呱呱妈妈上厕所的时候，厕所没纸了，妈妈就在卫生间里喊爸爸给她送。因为家里边忘了买，所以爸爸左找右找也没有找到。情急之下呢，就从呱呱的旧本子上边撕了两张纸，给呱呱的妈妈送去了。没想到，等呱呱妈妈出来之后，拿着小棍儿对着呱呱，威胁着说：哼，真没想到啊，你这臭小子，敢在作文里边说你老妈面目丑陋，凶神恶煞。我哪儿丑了啊？我哪儿凶神恶煞了？嗯，本想着吓唬吓唬呱呱就结束了，可是没想到呱呱还真敢接妈妈的话。他对妈妈说： 我说的就是现在。 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热了，周末呱呱想吃雪糕，于是呱呱的妈妈上午的时候给他吃了一个，结果呢，下午他忍不住又悄悄地跑到冰箱那儿打开冷冻门，他的举动被妈妈发现了，妈妈一看样子，大喝一声：嘿，不能再吃了。呱呱觉得特别委屈，嘴巴里边嘟囔着说： 我也不想吃，可是有只冰糕告诉我，他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我想帮帮他。 呱呱幼儿园里边要进行亲子活动，他的爸爸妈妈都去参加了。在游戏的过程中，呱呱一边拉着爸爸的手，一边拉着漂亮女老师的手，对妈妈说： 妈妈，帮我们一家三口拍张照片好吗？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金阶梯教育的李润和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我们的祖国真大， 北方有冬爷爷的家，十月就飘大雪花；南方有春姑娘的家，一年四季盛开鲜花。啊，伟大的祖国妈妈，西南北中的孩子们在同一个时间里，有的滑雪，有的游泳，有的围着火炉吃西瓜。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 我们的祖国真大，我们的祖国真大，北方有冬爷爷的家，十月就飘大雪花，南方有春姑娘的家，